小乖乖，忍不住想到发呆，多一些又少一些，太有趣的存在。

mind to say what I'm thinking anyway. I don't know. I don't know. There's an airplane in the sky with a banner right behind. Loneliness is just a crime. Look each other in the eye and say hello. Oh, oh, oh, oh. And say hello. Oh, oh, oh, oh, oh. Hey there, how you doing?

closer and closer. I don't wanna let you go. 次见面，你有点腼腆，迷人的双眼和笑脸好甜， 你却很特别，爱光从五点，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。 窗前，拉萨的余晖，我们对坐无言，紧盯着指尖，口中失去语言，是因为爱犯了罪。顺着就视线，回顾了从前，一边擦亮谎言，我有一徘徊，流着空虚的泪，只是爱有什么罪？而我是黑鸟，守在夜里，寂寞的人才看得到。呜呜呜呜呜，我曾如此深爱着，只是这一切因你成虚伪，就连爱的天真也变得可悲，我们对坐无言，坐在平行的世界，而我是黑鸟，守在夜里，寂寞的人才有依靠，而我是黑鸟，这梦魇往更深的黑夜里逃、我是黑鸟，张开翅膀，你的破碎就都隐藏，没入山川。 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冠。